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百年笑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要为您带来的依旧是一段传统相声。白事会是一段以办丧事为主题的相声，内容涵盖面很广。这一段相声当中基本囊括了北京、河北、天津的丧事风俗。有不少相声迷都说呀，之所以喜欢听白事会这段相声，不光是因为这段相声的包袱设计巧妙，演员表演出色，更因为这段相声大有内涵，越听越细，其中的学问大着呢。大多数人都认为马三立表演的白事会是最为经典的版本，次之呢就要说是马三立之子马志明表演的版本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先后为您送上马志明、马三立表演的版本。在欣赏之余，您也可以亲自比较一下这两个版本。首先呢，让我们来欣赏马志明、黄祖民表演的相声片段《白事会》。 哎呦，你姓黄吧？ 对， 你叫黄祖民。 是我。 还记得我吗？ 您是马志明。 好记性。 你看看， 要说咱俩人有些日子没见了， 可有些年了。 拉拉手吧。 您太客气了。 您倒好啊。 好好好。 您家里都好？ 都好，谢谢您。 家里都谁好？ 都是。这话叫我怎么回答？都谁好？那看你问谁了。 对呀，问谁呢？ 哦， 问问你们老爷子。老爷子好，您的父亲，他老人家。 行行，别问了。我爸爸呀，过去了。 啊， 过去了， 过去了 啊， 过哪边去了？ 啊， 我刚看打那儿倒是过去一位。 哎， 刚这么过去了。 这谁呀？ 上厕所了。 哪儿的事儿这是？ 接手是吧？接手去了。 谁告诉你的？ 你说的过去了吗？ 哦，过去了就是走过去呀。 啊，怎么过去？ 你可真行，过去了那是下市了。 下市了。 哎。 自由市场了。 对了， 那卖菜那老头就是啊。 我说卖菜了吗？ 你不说下市了吗？ 下市就是下自由市场 啊。 这种人家，我爸爸没了。 没了 啊？ 找找啊。 啊，我上哪儿找去？ 你算手绢要是没了还找呢？哟，手绢哪儿去了还找找呢？你爸爸没了不找就完了？ 那怎么找啊？ 想法子呀，撒出人去找啊。再不你就贴告白条，像什么路口啊、电线杆子上啊、胡同口啊，贴这么大那个寻人小广告，写呀。 怎么写呢？ 没词儿啊？ 没有， 我教给你。 哦，你有这词儿？ 我也没有。我给你现编。 他还给我现编？ 就用32开的纸就行了，这么大张，上写俩字寻人，记住了啊、这个人字啊要倒写着，这样写。 干嘛还倒着写呀？ 图这个吉利，走路的人们一瞧，哎，寻人得人到了，人到了，借他这口气，你爸爸就找到了， 图这吉利。 哎，横画一道，下边竖着写告白，另起一行，敬其者且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禽兽丧之，眷念父母，又何况三年举养，十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鄙人黄族民。 哎，这是我。 有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 哎，干嘛还亲爹呀？ 是亲的不是？ 啊，是是是亲的， 就得写亲爹呀。走失了亲爹一个，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唐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怎么还全爹呀？ 当然得全呐、你全不全不行啊。你会缺须短语，没水牙，没爆爪，那不能要了。 这是我爸爸， 这是蛐蛐。 哎，像话吗？ 就这么写吧，将我全爹送回者酬谢100元，通风报信者酬谢50元，酬金以待，绝不食言。黄族民锦白。下边是你父亲的详细住址。注意啊，这得写明了你父亲多大岁数，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戴什么，有什么特征，最好来个小相片。千万别图省事，别嫌麻烦。省事就是费事。 怎么呢？ 就怕你写的简简单单，大笔这么一挥，黄族民丢爸爸一个，有人送到家去酬谢100元，麻烦了。 是啊， 你想什么事就100块钱呢？用钱的人是多的，公园里头啊，河边那闲着那老头有的是，反正100块钱一个呗，哪天都给你送个10个8个去， 我全送你们家去。 你说的没了吗？没了就这么着。 哦，没了就是找不着了。 啊， 你是真不懂假不懂啊？我爸爸死了，懂吗？死了， 死了 啊！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嗨，那怎么还不能啊？ 这么些年你爸爸没死过， 这叫什么话呀、啊？他就死一回啊， 就一回啊， 啊， 就死一回，我知道， 知道你还跟我装糊涂？ 谁装糊涂？谁装糊涂？你，你装糊涂？ 哎，这怎么我装糊涂啊？ 你父亲死在北京对吗？ 那没错啊。 他死的时候这堂白事谁给办的？ 谁办的？ 我经手啊，我受了多大累你知道吗？咱俩见面你甭说还道谢，你提过这事儿吗？燃过这茬吗？谁呀装糊涂？ 哎呦， 嗯， 你瞧瞧，闹了半天这是挑眼了。哎，我说，这事儿啊您得原谅我。 怎么呢？ 当初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不在家。 不在家？ 我在广州呢。你想想， 对，错怪了你了。 你看看，你看看， 我记得你们老三也没在家。 我们三兄弟在济南， 家里就你大哥一个人。 对， 你父亲的病啊越来越重，昏迷不醒，神志不清，发高烧65度。 哎，老白干啊，有65度的吗？ 哦，对，56度。 哎， 56度 也不行啊， 50几度。 不，50几度干嘛？也就是40来度， 反正够呛。 发高烧吗？ 我一瞧怎么办呢？ 打电报啊。 给谁呀？ 给老三打电报。 我们三兄弟离得还近点儿。 老三接着电报，当天从济南唰回来了。 我们三兄弟是兔子。 我说他是兔子了。 是啊，你是没说呀。瞧你这一比划，唰，这不兔子吗？这不啊， 表示回来的快呀。这不 他多快也没这样的呀。 那怎么回来的？ 他是坐火车回来的。 坐火车回来的 啊。 老三特别孝顺。 哦， 他一瞧老头这样了，依着他赶紧送你爸爸住院去。 那条件多好啊。 可劝了半天，你父亲不去。 我爸爸也拧， 摇了摇头，摆了摆手，我呀不行了。 我爸爸不行了。 往后啊，你们哥几个好好的孝顺你妈。 哎， 说完这句话呀，闭上眼不愿意了。 怎么了？ 我过去一瞧啊，好吗，你父亲咽气了。 哟， 去世了，亡故了。 瞧瞧， 不在了，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超凉了，撂了撂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土了土点了，无常了无常到万事休了，呜呼了呜呼哀哉了，踹腿了回去了，俩六一腰眼猴了。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志明、黄族民表演的传统相声片段《白事会》。老爷子去世后，逗哏的演员便把办丧事的活揽了下来。究竟这丧事是怎么办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相声片段《白事会》。 老爷子不易， 是 这一辈子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以致他老人家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肖龙游、孔伯华、汪逢春、杨晃如、施金墨各大名医临床会诊，结果是医药罔效。你父亲西方接引与世长辞，够奔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这说死了就得了。 咱这一死啊， 啊， 报丧的符文撒出去，各地的亲友都来吊唁。花圈、挽联、帐子、纸盘，简直的不计其数。你父亲这装过 啊， 新鲜， 什么 我没见过。 是啊， 我没看见过，不是一般死人穿的那袍套靴帽 啊。 你爸爸信佛， 对， 穿的这身服太好了，和这身衣裳。这装过定做的 哦， 早先做的早就预备好了。 对，早做的。 你爸爸信佛吗？ 嗯， 穿的是全身道服，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水袜银鞋，蓝呢子盘金线，厚底福字履。你爸爸这口棺材，讲究， 棺材好， 讲究。 哎， 北京前门外打木厂万义祥木厂买的， 对， 材料叫金丝楠挂阴沉里儿，上黑漆，三道大漆挂金边儿。头顶福字绞死莲花，棺材头了写的是白字，写的是你爸爸名字。 哦， 写的是那叫什么字，宋体、 啊、 宋体的扁字、 啊、 每一个字这么宽这么扁 啊， 上写清风，清风俩字用红色的。 哦， 清风登侍郎王太公会治和。 嗯，我爸爸叫王治和。 入殓，入殓入响殓， 响殓 不是无声无色的把死人抬起来往棺材里放就完了，不，响殓。 哎，奏大乐， 找了20个吹锅手 啊。吹锅手啊， 吹广吹广吹鬼手，吹鬼手。 他您别乱吹了。 吹什么手？ 吹鼓手。 吹鼓手。 哎， 吹那个唢呐的。 对， 打那么大大锣。 对， 那么大大锣 啊，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可敲得震天震地的。 嗯， 掐尸的入殓的四位师傅到床板那儿拖你父亲这尸首。 哎， 拖起来，请大爷， 请大爷， 就叫你大哥 啊， 让你大哥过来干嘛？拖着你父亲的脑袋 这叫长子抱头。 对了，长子抱头。 嗯， 都涂好了。 师傅吧， 父亲的脑袋， 这叫长子抱头。 对了，长子抱头。 嗯， 都涂好了。 师傅吧，准备。 嗯， 呀，滴滴滴滴滴的， 都准备好了。 啊，来呀，齐家伙，齐家伙， 走， 停。 嗯，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滴答答滴滴答，散戏了这个。 反正吹唢呐，我不知道吹什么牌子。 那你也别吹这个， 这叫入响练 啊。 到第三天接三， 哎， 这叫接三经 啊， 放燕口。 对， 找了40个大和尚。 啊，大和尚， 嗯， 怎么还要大和尚？ 你怕这记这大和尚？ 不要这大和尚， 40和尚。找40和尚， 啊， 40和尚来念经， 嗯， 念什么呀？这叫放，说叫放焰口， 放焰口， 叫焰口施食 啊。 摆了大四方桌子，8仙桌子，6个8仙桌子挨着， 对， 摆这么一大条， 啊， 两边和尚都坐满了。敲打的乐器有吹管子的，吹笙的，打九音锣的，打铜的那个镲，打铜钹的，啪吹啪吹啪吹啪吹啪吹啪啪吹啪吹啪，当间做一个 啊， 当间做那和尚戴着个五佛冠， 哎， 他那帽子上有5个小佛印， 对， 那叫大帽， 大帽， 哎，他念这个焰口施食 啊， 念16本。咽口湿湿，还得念经，还得扔着那么点儿那个小馒头 啊， 舍小馒头撒铜钱。我念你听听 啊， 头一篇咽口湿湿的16本，头一篇的词儿是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 嗯， 坛下海众祭扬圣号，这是前6句啊， 嗯， 当间这个大和尚。嗯，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祭扬圣海滔滔的自招，一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往，在世上走一遭，是功德在若冥想，在身照清，照清亡灵来复回，趁此上莲台心照清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唐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无惊，施功德在若冥想，在身照清，照清那清风灯四郎，穿四狗鸭子靠四四八四九三三三三三四三。 你这是念完经打和尚？ 这什么理？ 这叫咽口湿湿 啊，咽口湿湿就完了，念念就得。 每7天来一次 啊， 这大和尚又来了， 啊，大和尚又来了。 这迎七， 哼， 迎七经 啊， 2七经 啊， 3七经，搁到7七的49天， 你听听， 才出殡 啊。 出殡那天正赶好天， 好天， 在里面搭大天棚 啊， 叫这搭的什么呀？起几大棚？ 对。 在门口外立3棵白沙高， 哦， 两边是中国二楼过街牌楼，这大牌楼是什么搭的 啊？ 用这个白蓝色的花纸搭的彩牌楼， 对， 正当中写3个字 啊， 当大事。

大队人马奔西城。 对， 大队人马奔西城。咚咚咚，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到台口这一回头，嘣噔，擦， 哟，怎么着？ 张队长一看，怎么今儿这么热闹？这个， 嗯嗯， 楼上楼下今儿怎么了？这是？ 是啊，唱啊，唱， 把词儿全忘了。 哦，全忘了。 这一下子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啊！ 啊， 今日西城又变更， 是变样了。 张子柔心说：“我没见过这么唱戏的。” 哎， 这如果我按原来的词儿唱，这不像话。 嗯， 怎么办呢？ 啊， 得了，今儿个就今儿个吧。啊，一透袖 怎么样， 叫起板来了 啊，唱上了， 把词儿全改了啊。 啊，改词儿了。怎么唱的？ 众将官 哦， 听那毛衣铃 啊，这点唱原版， 原版。 哎， 有本安的东踩马场，过了东个西只过两，在那城楼饮了酒抚不琴，从有亲的同人 两个， 两个对， 这是四人吗？ 打草好加一刀，举头是那老婆人 残兵， 还有年轻， 是啊，还有没胡子的呢。 诸葛亮那费心机呀，盘一毛猜一中，外事内也虚，你定是空个城，不用想来我决心定，城内准不埋伏兵，今日要活捉那诸葛亮，夺取西城，往个里冲，杀， 要进城啊。 我一听怎么着，要进来 啊。 当时我差点没打城楼上掉下去。 是 啊，我哎呀，司马懿呀， 啊， 你且听得了， 好，道上白了。 想我治国持世以来难争破产，破产不胜，不想今日空城之计被你识破，这便如何是好？这我怎么办呢？这个， 怎么我这你怎么办呢？ 这哎， 怎么了？ 一低头 啊， 我看你们团长在头了坐着呢， 他审查节目呢。 哎呀，团长啊， 这里怎么有团长啊？ 废话，我倒霉到他身上了。当时看见他，我编了几句流水板 啊。怎么唱的？ 此前向后院团长，道教山人齐团的唱，三家编制你不我杀个两，两国亲同你多了一双，老君八哥的都要上，城楼之下乱嚷嚷，司马懿他要把臣进，道教治国无主张，老弱残兵人听我讲， 讲什么？ 嘴顶山的人，咱快投降啊！ 投降了。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片段《诸葛亮遇险》。白全福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念念不忘的恩人。当年侯宝林在白全福父亲的厂子里面搭班，年纪小，收入也少。有一天早晨起来就刮起了狂风，这样的天气谁还去天桥听相声呀？侯宝林没有钱买饭，又不愿意放下尊严赊账买饭，只能窝在床上。白全福猜到了侯宝林的窘迫，主动找上门来，把自己身上的十个铜板全给了侯宝林，逼着他去买吃的。饿了一天的侯宝林拿着这些钱算是吃了一顿饱饭。直到晚年，侯宝林仍是念念不忘白全福曾经为自己解难，将白全福视作自己的恩人。好了，说完白全福的小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梁静茹演唱的这首《听不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尹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